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又来到了周二的节目了，我们要跟大家继续的聊一聊威士忌。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们聊了太多太多的国外喝威士忌啊，包括品牌啊，包括喝法呀，怎么就没有听过咱们国产的呢？今天两位嘉宾会带来国产的威士忌了。先看图，然后呢，资讯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微博可以来看图片，也可以在评论区跟两位嘉宾和我来互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看到我今天转发的想微的那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好，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疫情方面，11月29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29号，记者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故宫博物院决定从2021年12月3号20点开始，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发布了2022年考研的考生须知，建议所有考生在考试之前的14天开始在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随着冬奥的脚步近了，考研的时间近了，这一年仿佛就要过完了。首先要欢迎一下享威北京威士忌节的创始人知玉涵知老师，欢迎知老师。 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享威的主编李阳博文，欢迎博文。 哎，大家好。 哎呀，这个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怎么才来说本土的威士忌呢？两位， 这个其实在咱们最开始聊威士忌的时候，那会儿国内还没有什么动静，说实话，就是除了宝岛台湾一直有两家蒸馏厂之外，然后就是福建漳州。 对对，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来的路上还特地想了一下这个原因，因为今年很多人说是咱们中国威士忌的元年嘛，然后转眼如果到12月，这个元年都快过去了， 我们还不说。 对，所以现在说的非常合适。 哦，就是不是我们在年终开始这个话题的时候不讲，而是在2021年这一年，我们现在快到12月再去回看，它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其实咱们上一次在这个地方做节目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声响，其实就在这一个月，这一个月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从10月底到11月底。 对对， 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没错，几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是大家如果今天看到这个微博的这个图片的话，可以看到前三张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跟七八九，然后三组图片分别代表了三家不同的蒸馏厂。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蒸馏厂，是因为刚刚奠基，所以没有特别多的图片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分别呢是第一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桶上实际是有写的，桶上可能还不太明晰，那个拼音叫莱州。莱州蒸馏厂在四川的邛崃。 邛崃， 对、 嗯。 然后第二组图片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角落上有一个叫叠川的字样。叠川的字样，这是在峨眉山的一家，也是在四川。 我们能在图六看到峨眉山。 对， 麦芽威士忌酒厂。 对，都能看到峨眉山。然后七八九，是一家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在福建漳州，叫做大秦。 云顶蒸馏所那个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没有发图的，也是在这一个月刚刚公布的，就是迪亚吉欧在大理的洱源，大理洱源嘛，就是洱海之源的一个地方，刚刚奠基，也是一家新的蒸馏厂。 嗯。 然后这里面包含了不同的资本背景，有的是就是纯国内的资本，也有台胞的资本，还有纯国外的资本。所以在这一个多月的情况，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其实中国威士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嗯， 我觉得正好这个上次咱们聊完之后，我就说，这一期其实可以开始聊一聊中国威士忌，因为正好就等着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资讯都在这一个月爆炸了。嗯， 这个刚才博文也强调了，可以把2021年今年归为是国产的威士忌的元年。 对， 哇，我们居然见证了这一年的发生，我这突然觉得哇，好神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图片，像刚才智老师介绍的，我们通过三组吧，来感受一下现在国内威士忌在这一个月之内的爆炸式的信息。 没错 啊，然后呢，图片当中还有很多是跟我们想威有合作的。这个部分待会也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酒桶上面已经会有我们自己的 logo 了，这个好洋气，听起来。微博可以来看图，同时呢，大家喜欢威士忌的，像刚才金牌收藏家说，我就比较喜欢威士忌啊。凤凰同学也是要举杯了。大家听了那么多国外的威士忌，今天我们要在本土威士忌元年12月即将到来的时候，来盘点一下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做一期总结式的，感受一下本土威士忌现在发展的一个进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环节，点开我转发的知老师的那一条啊，我以为是想微发的，后来我发现哦，是知少发的。对，这个爱喝威士忌的同学呢，也可以直接的点进知少的这个微博，然后呢跟他私信呀，评论区跟他聊一聊呀，说哎呀我平时也是怎么喝的都可以啊。现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吧，点开评论可以留言。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冰丝火说的也是在这个季节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抗寒。 对对， 这喝威士忌抗寒。来，我们先抛开本土这件事儿，就是说喝酒这件事儿啊，抗寒这个作用 那是非常的明显。 对 啊， 两位有什么很切身的体会吗？冬天已然来到。 其实说实话，我在北京还不会说是因为抗寒去喝威士忌，但是我每次在苏格兰的时候，真觉得那个天气跟环境，你不来一杯，你其实挺难受的，因为 扛不住。 对，湿冷，其实湿冷的环境下更需要来一杯威士忌，然后让自己身体暖一暖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威士忌在苏格兰这个地方会如此的盛行，就这种烈性酒。你看，比如说你到了更温暖的法国南欧，大家可能不太需要烈性酒了，来杯葡萄酒，或甚至大冬天都可以来杯冰啤酒。但在苏格兰那种又湿又冷的环境下，你真的不来一杯暖暖身子，让自己这个心情好一些，那真是很难过。 我没有在那么冷或者是那么湿冷的环境下去喝威士忌，那个感受是。你一口下去， 你瞬间就暖起来了。对， 对， 你看你上 体内小火苗是吧？ 上期我们看，上期当时我们那个有张图，就是海边篝火，然后喝酒那个状态， 然后那个酒杯还一定要放在一个木桩子上那种感觉， 对，然后一定要通过这个杯子，透过这个杯子看到篝火 火焰 啊，一下就暖起来了。 哦，这个是环境，同时也是酒本身。会带给我们的最真实的一个感受。 对， 一口下去绝对 小火苗就旺起来了。 没错。 哦，这也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所以威士忌会有淡旺季吗？ 有，会有。 就这个季节算它的旺季。 对对。 嗯， 因为这个季节的话，比较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抗寒嘛，另外一个就是，它还是能够喝得下去，它那种在口腔中的灼烧感，其实在冬天是相对来讲比较不那么刺激的。 哦， 比如现在酒吧里面，你可能点威士忌会比点鸡尾酒要多一些了啊，在这个季节可能会换过来。 对， 嗯， 就如果你想夏天那个大太阳晒着，你走在路上，然后再喝一口酒， 就冒汗了， 对， 烧心的就，哎，不会说到的这个就是入口的灼热感，哦，确实在冬天的时候会被大家更需要， 对，温暖嘛，温暖的感觉。 好，旺季来了，我们中国威士忌元年也要开始跟大家说一说了， 没错， 其实前面。比方说从年终开始，它是在一个准备阶段吗？就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元年的概念？ 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元年到底是哪一年，可能有些人会说啊，这个中国威士忌的这个进口量上升了，那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征兆。那其实这个在这一点上，今年也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变化的一年。因为那么我们如果去看苏格兰的官方的出口数据的话，以前在以前的那个苏格兰威士忌的出口数据里面，中国大陆应该都排不进，甚至有时候排不进前20，偶尔能排进前15，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但是在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中国大陆已经排到了世界第4，就一下飞跃式的往上蹿升了好多好多位啊！去年可能全年排到了前10，但是这个我们要考虑到说，从疫情开始以来，咱们国家的这个防疫政策做得也非常好，然后咱们的经济复苏也非常快。那大家其实在去年年中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聚在一起啊，然后一些经济活动已经开始复苏了。 嗯， 那么在整个的欧美还处于一个封城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事态已经非常好了。那么在去年的数据看来，我们已经排到了前10，那么今年的前三季度我们直接跳到了第4名。在我们前面是非常传统的几个威士忌消费地区啊，是美国、法国跟新加坡。那个是那三个国家地区基本是属于常年霸占这个榜单的。对，我们一下蹦到了第4位。那如果再加上台湾地区的数据的话，我们应该能挤进前3。所以是非常可喜的，加上台湾地区，加上香港，加上澳门。对，那么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量是不是一下起了，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去喝威士忌了，这是大家会讨论的一个点。那么除此之外，就说到这个中国威士忌这个板块因为台湾地区发展的比较早，包括我之前可能也聊过说，我们去到比如说去到台北吃个宵夜，你会发现比如吃个姜母鸭非常非常接地气，就跟好比我们去了趟沙县小吃，或者去了个什么庆丰包子之类的，你会发现它的柜台后面摆的，就咱们可能看天天看都是比如牛二和红星，在它那个地方摆的就是威士忌啊，这是在台北啊，非常明显的一个消费场景。那么我们说回这个大陆这边，就是说台湾，就是因为他们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就是消费威士忌，包括甚至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威士忌蒸馏厂啊，比如说有两家，一个叫伽马兰，一个叫做南投，两家蒸馏厂，而且一直有传说有人想建第三家啊，这整个在像宝岛台湾这个地区。那大陆这边一直没有，然后直到大秦能不能算第一个？ 就从出产品的角度来看，大秦肯定是。 对对对，但我们如果说中国的威士忌的行业标准来说的话，其实会往前调得更早。在80年代的时候，那会儿五粮液就牵头做过中国的威士忌的行业标准，但那一会儿做的威士忌更多的像是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为了出口换外汇的产品。就是我们那会儿有一些什么亚洲威士忌、茅台威士忌，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葡萄酒厂跟白酒厂，他们那会儿为了出口，然后做了一批威士忌的产品。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语境来看的话，可能那个还都不能完全算，就如果按照我们苏格兰威士忌的标准，或者说日本威士忌的标准，可能它都不能算作威士忌。 就后面也断代了，就是那些东西到现在没有再继续生产了。 对，那个是特定时间段下的出口换汇的产品。 所以我们不能够严格的说80年代的那个就是 我们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啊， 对，我们有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但是它的产品并没有延续性，然后也并没有在市面上广泛的流通， 嗯 啊，这个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产品。那么我们说到现在，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会，比如说像福建的大秦啊，它就是在漳州， 嗯， 因为本身福建地区就是威士忌和这个洋酒这个概念消耗的最大的一个地区。那么他在漳州那个地方，在大秦山上，因为大秦在他的一个山上， 嗯， 几乎是在山顶，他建了一个蒸馏厂，然后为了这个蒸馏厂的能运送物资啊，然后运酒方便，他还把那条路给修了。我特意去过一次， 嗯， 从厦门开车有个2个多小时，到了漳州，然后到了山上，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远处就能眺望那个山上有一个白白的建筑。啊，然后就是一个蒸馏厂，就刚才说的这个云顶蒸馏厂。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给我分享照片，然后这个整个酒厂因为在山顶嘛，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从酒厂上往下看是一片云海。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说，这绝对是假的，这是为了让自己叫云顶，一定 P 了张图， 骑了些云上去。 结果真的是，就是你如果去的时候正好赶那样的天气的话，因为它在山顶，然后它那个所有的云从这个北方来的一些冷空气在那个地方，然后跟着南边吹来的这个海边吧，吹来的那个暖湿气留在那里，就变成了一片云海，非常的美。 嗯 啊，这个 是很适合观光的一个地方啊。 对，观光这件事，我们一会儿会接着说， 着重说一下。好。嗯，这个是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很多人包括很多业内人觉得2021年才是中国的威士忌的元年的原因， 嗯， 因为它以前的产品没有延续性，断代了，然后有它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意义而已。 对，然后大秦的威士忌一开始也是在福建地区自己内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包括台胞之间啊什么，它有些知名度， 嗯， 但今年在我们北京威士忌节的时候做了一次首发亮相啊，然后与此同时在它的隔壁是另外一家蒸馏厂，就是今天的123那个照片的莱州蒸馏厂， 嗯 啊，莱州蒸馏厂的背后的这个投资方其实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因为大家会经常见到， 嗯， 就是平时大家会在超市里看到那个 Real 啊，是他， 对，是一家公司的。 哦，原来他除了想做这个类型的酒，然后现在也涉足了威士忌的这个领域。 没错没错，他在四川邛崃，其实成都过去也很近， 嗯， 四川邛崃，然后建了一大片的一个蒸馏厂，里面同时生产威士忌，生产伏特加，有金酒吗？ 嗯，没有，有小批量的， 小批量的。 那个酒厂非常非常大，嗯， 对啊，博尔有去过那家酒厂。 对而且我觉得是目前来讲思路是最清晰的一家中国的酒厂， 威士忌酒厂。 嗯，对。 哦，这个思路清晰一会儿要请博文解释一下啊，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说，哎，我就喝，我知道本土有，我就开始喝本土的就可以了。但是到底我们喝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本土威士忌现在元年的一个发展，今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喜欢喝酒不管你是因为要抗寒，还是因为觉得酒厂像山间大别墅，想去看，都可以来看图，然后呢到微博上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找到我们的主页，然后第二条我转发了爱喝威士忌的知少的那一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两个字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咯。但说这个酒厂像山间大别墅的呀，我觉得是很多爱旅行，然后呢也爱美食美酒的朋友看到123图的第一反应。 对，就是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组那个叠川的那个蒸馏厂的时候，对于叠川蒸馏厂是保乐利家，保乐利家集团是个法国的一个跨国的企业啊，它旗下的产品也非常有名，就是皇家礼炮、百灵坛， 哦 啊，是这一家母公司投的一个在国内投的一个蒸馏厂。刚才也有聊到说为什么是今年是一个元年，可能正好所有的这些集团也好，公司也好，在中国威士忌的这个布局正好在今年全部都开花结果了。 就他前面可能已经耕耘了一段时间了， 对， 然后今年才有成果。 对，比如说刚才我说到说今年的这个大秦跟莱州都在北京威士忌节上做了一个产品的首秀 啊，包括来大秦一直有产品，然后莱州这回拿来的是他们做的实验品，比如说这个酒在橡木桶中存放了三个月半年的这个产品，拿来大家一喝，非常的惊艳。因为大家平时酒友们对于威士忌概念说，哎，这个酒可能不放个6年、8年、10年、12年的 12年起步嘛， 对，可能都味道很差。 嗯， 但咱们因为有一些气候的原因，包括一些对橡木桶的处理的原因，这个酒最后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就我们在今年五月份让大家尝到那个酒之后，等到再过了半年。等到10月、11月的时候，等大家再去到这个酒厂再去尝这个酒的时候，发现哇，又不一样了。因为威士忌 这么惊艳吗？ 对，威士忌比较讨厌的一点在于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啊，它需要一个在橡木桶中熟成的这个过程。那么不是说我今年投资建个厂，然后我3年之后一定会出产品，因为中间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的这个步骤， 嗯 啊，包括这个大秦，包括莱州都做了很长的实验，甚至是刚才我们第二组图的这个叠川，就在峨眉山，保罗利加峨眉山这个地方建的酒厂，他们其实之前已经也做了得有几年的实验了。 嗯 啊，你看起来它像一个山间大别墅，但它其实兼具了酒厂的功能之外，它也更多的考虑到了说，哎，以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来处理。 嗯， 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刚才像江夏刚才您说到这个大家喜欢旅行的人啊，那可能刚才我们也聊过，哎，这个兼顾旅行像是不是一个酒庄游的一个概念。如果从苏格兰的威士忌角度来说，它跟法国那种酒庄还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想象中比如说葡萄酒酒庄，那一定是一个城堡，然后成片的葡萄园啊，然后阳光洒下来，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美好， 空气中都是葡萄的甜味。 没错，然后等你到了苏格兰，就发现哇，真冷。 对对对，苏格兰就 是一般的冷， 一般都是没人去的地方。 不想度假， 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呦，如果我有，比如说，假如我有一个小目标，我到底是去买葡萄酒酒庄，还是买苏格兰的酒厂？那我绝对会选择葡萄酒酒庄。因为那个地方能度假，你知道吗？ 但是就威士忌酒厂来说，其实它基因里面是没有太多这种浪漫呀、度假呀这种概念的。我就是生产而已。 对于苏格兰人来说，这个有游客中心这个概念都应该没超过100年吧？好像 应该就是最近20年的 20-30年的事儿。就是以前这个啊，你闲的没事儿，你开个车跑到酒厂去转一圈，说：“哎，我看你的酒，这事儿有点奇怪。” 没有必要。 酒厂也不接，也不让你来， 不接纳你的旅游。 对，就举个例子，就上次那个我们海边篝火那杯酒，它不是在那个天空岛 Sky 天空岛，然后一个叫泰斯卡的酒厂嘛。我昨天一聊起天来，发现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在英国留学，他说他身边的同学们，几乎每个人就是在租了车之后，都会去天空岛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然后他就问：“你去泰斯卡酒厂了吗？”他说：“啊，岛上还有一个酒厂呢，不知道。”对，就是所以说，在苏格兰的概念中，酒厂游跟我生产威士忌这事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但是当这个基因来到中国的时候，来到大陆的时候， 对大家不约而同的把建酒厂和旅游天然的联系在了一起。 它原来在台湾地区的你说的那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那个酒厂，它是这样的吗？ 说实话，你去伽马兰也好，去南投也好，它的旅游并不是关键。 哦， 嗯， 那还是在相较于台湾地区来说，在大陆我们把这个部分结合得更好一些。 对，尤其在这几年大家出不去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路。 关键是你们今天发的图就让人很有旅游的兴致啊。 对，这个 都像大酒店豪华。 没错，像比如说最后一个那个云顶蒸馏所大秦那个酒厂，它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老板他在漳州的市内还建了个温泉酒店 啊，他的基因里面就是有的， 就是有的。然后他的想法就是说，大家来到漳州，然后不管是开会也好，玩也好，他是一个亲子类的。然后你可能哎，在我酒店住2天之后，跟他说，我还有一个，我可以安排车带你上山去看一眼，去看一眼酒厂，尝尝酒。哎，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哦、 那么这个邛崃的这个莱州蒸馏厂呢，它也是虽然它是一个工业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厂址，但它也预留出来了很大的这个参观的这个路线。 因为我们在1、2、3组图片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它不像3、4、5这一组 那么像酒店的感觉，但是呢它也是你能知道它的整洁度啊和这个是可以给你参观的， 没错 啊、 没错， 但是它确实是莱州这个是不像我们看到的三四五这个峨眉山的这个、感觉没有那么的观光旅游感， 对 对， 是吧？ 博博应该有亲身的感受 过。这三家里面哪家最旅游啊？ 肯定是叠川，因为叠川他们的设计可以从图上就可能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那种设计感是、肯定是有意为之，就是在筹建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好的。 他找了如恩，是吧？找 如 恩设计所， 嗯， 它里面会有高档酒店，会有餐厅， 哦、就是兼顾了。 对， 旅游的， 它其实把威士忌的生产变成了这个旅游项目中的亮点，我可以这么理解。 对， 嗯 啊， 但是以前呢，就它的发源地就是苏格兰威士忌，就没想过这事儿，而且那个环境也不适合旅游， 非常少。就是苏格兰的酒厂里面是以旅游为第一卖点的非常少。 嗯， 那我估计一个手都能说得出来。 除非新酒厂会这样做。 新酒厂或者是一个新的老板，然后进来之后挖掘这个当地的特色。 对， 嗯 啊，我比如说有一家叫 Blood North， 一个低地的叫盘火的蒸馏厂，它是澳大利亚老板，好像是南非的老板吧。买完之后，把当地的这个酒厂，包括这个就是酒厂的厂址，包括周边的一个地方，开发成了一个旅游度假的一个度假村，然后。突然发现来这儿度假的人其实还是冲着威士忌来的， 嗯 啊，就是先会有说，哎，这有一家酒厂，然后这有一个酒厂的主题的一个旅行的项目，那我开车过来了，我还是想跟威士忌产生一点联系。他后来就又跟卖家就说，那我能不能恢复生产？啊，恢复生产之后呢，然后后来他又几经一手，然后到了澳大利亚这个老板手里的时候，他一方面是突出我的酿造的这个酒很好，第二说呢，我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他变成两个变成很好的结合，包括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品牌，比如百富格兰菲迪，虽然在这个整个斯贝塞的正中心。那么它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它有一个叫百富老城堡，啊，就是在这两片地之间有一个当年叫法夫这个伯爵还是个公爵，它有一个城堡，那个城堡变成了它这两家酒厂，然后包括家族所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嗯， 啊，就是英国的旅游可能更加多是，城堡，然后那种什么海边度假小屋这种感觉，就是有那种英国风格。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日本的时候，可能日本有些酒厂就会把它更加的像那种品牌集团化，比如说我们去山崎的时候或者去鱼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可能山崎这个地方或者鱼市这个地方这个小城或小镇，它这个酒厂已经变成了这个整个的城市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组成部分了，你去那的时候你就是为了去那个酒厂的。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是比如说白州，白州的这个蒸馏厂就建在大森林里面，啊，你到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这个检票口走到一路，它是一路走到这个酒厂的这个楼的那个地中间的一个地方，一路上都给你贴着，哎，我这个森林里有什么什么样的动物，有什么什么样的植物，啊，那个是白州给你营造出来的整个一个森林的感觉啊。但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酒厂还更像是一个作坊，或者说是一个 生产基地而已。 对对， 不是给你来旅游的。但你刚才说白州那个很， 哦，白州那个真的超级美，就是那个虽然白州蒸馏所稍微偏了一点，你要坐电车，然后电车下来之后还要坐班车或者打车过去，但你一进那个大门，你觉得哇，这个地方的生态真是特别好，它就在森林里建的。 有神秘的气息， 对，那种自然感啊。 好，今天童宁同学说，我贡献了十几条评论，发现没有留对位置，因为都贡献给知少了啊，没有关系，好不好？ 没关系，没关系， 知少也看得到。哎，结束之后呢，你这么想知道从头了解威士忌的这个历史啊什么的，知少在空的时候就一一的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呢，我点进知少的微博，我发现方然同学和海阔鱼跃也都留在了知少那儿，我得给你们念出来啊。这个方然是对。酒精过敏，那怎么办呀？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喝无酒精的， 喝点 旅游的好处不就来了吗？ 就是你跟别人去旅游，然后别人去喝酒的，你是去旅游的。 没错，这一般是这我们平时去酒厂旅游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朋友。一，他首先得会开车， 对 啊，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兼职司机，然后他还可以占一个这个购买份额，因为我很多酒厂，比如说啊，每个人只能买一瓶或者买两瓶的东西，那我们就相当于，反正你也不喝，你就把你的份额贡献出来就可以了。 嗯，哎，这个很好哎。 对， 就方然，你是不是又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哦， 就是去酒厂旅游的定位。 说到这个，其实在，苏格兰呢，对这种司机自驾游，因为很偏嘛，很多地方还是比较偏的。那么对于自驾游，比如说我们参加酒厂的导览的时候，酒厂会问这里面谁是司机，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小瓶儿，会把中间所有品鉴的时候的那个酒让你拿灌到一个小瓶，你回去慢慢喝。这个服务还是非常贴心的。 哦，哎，这个在我们本土的威士忌，他你想想他又结合旅游，嗯，回头你们可以去建议一下。 对对， 一定要有这个服务。 因为今天刚才看到的几家，比如说叠川可能还没有开始开放， 嗯 啊，还没有开始开放， 嗯， 然后莱州也需要再等一两年游客中心才能建完。现在是我们像我们这些专业的媒体啊，或者专业的酒客，去过去一个像那种学习交流的一个，现在是这种对体验的这种机会。那么大秦的话，如果大家你有机会去漳州，大秦也是开放了，你可以跟他预约啊。其实国内还有不少的在建或者说是已经建成的蒸馏厂，比如说。嗯，但因为大家比如说第一印象可能福建是这个消费非常旺盛的一个地区，那么四川本身就是一个白酒的一个重要的产地，它可能这个水好，包括所有的配套啊物流都很不错。然后山东也有，山东的比如说青岛啤酒正在做它的威士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蒸馏厂， 嗯， 然后在 玉之锦 在蓬莱， 对， 蓬莱 也是山东， 也在山东。 嗯嗯， 内蒙古鄂尔多斯也要建一家新酒厂啊，这个也是大家一开始一拍脑门怎么想起在鄂尔多斯建。还有就是湖南的高朗， 嗯 啊，湖南高朗，包括云南，这回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宝奥利加是一个大的跨国酒企，那另外一家大酒企叫迪亚吉欧在云南大理的洱源要刚刚奠基。洱源那个地方也是交通不太好去啊，因为我们朋友有住在大理的，他说基本上你要坐飞机到大理下来，开车还要开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才能到洱源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奠基完之后，可能以后也是做一个以旅游为第一点，然后结合着威士忌生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嗯，这要看他对于自己的定位和侧重。像你说的洱源那个地方，可能我更想发展旅游，然后威士忌是我除了旅游之外的第二重点。 对，它是变成了一个吸引大家过来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其实说实话，我们去苏格兰，你如果觉得没有那些酒厂的话，你也不会开到那些地方的。 嗯 啊， 对， 就是 环境那么恶劣，谁要去？ 也挺辛苦的。比如说，你要从格拉斯哥或者爱丁堡往北开，可能要开个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才能到它那个最核心的产区。 嗯， 当然，你这一路上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酒厂。 嗯、 啊，但是你要开到核心区的话，你要从那个地方开租车，你要开三个多小时，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没有那个酒给你作为一个这个指引的方向的话，你也可能也不会想到去哪个地方。 嗯，好，这个海阔鱼跃说我爱喝威士忌入口香醇啊，记得前几年同学聚会的时候，从新西兰回来的同学带了一瓶，那味道记忆犹新。 哦，新西兰没有几个品牌，好像有两三个吧。我记得咱们好像喝过啊、 嗯， 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就是现在比如说塔斯马尼亚是个非常重要的产区啊，大家去那个地方除了去体验自然风光去尝葡萄酒之外，大家也注意到那个地方的威士忌了。 嗯， 它也兼顾着非常重要的旅游的资源在的， 因为新西兰本来它就是一个旅游资源很丰富的国家。 对对，甚至你如果延伸到说到美国、 嗯、 说到比如说田纳西，说到这个就是 肯塔基、 嗯、对，他们也是酒厂比较密集，然后你去那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项目，甚至他们会结合生产厂商做那种当地在地的那种威士忌节，然后那种打卡，就是你可能它就叫、 嗯、 波本之路好像是吧， 嗯， 就是你从城镇里面到酒厂， 然后你这个自驾或者跟团，你转一大圈，你就可以去到几个非常重要的波本的这个历史的纪念的这些地方，然后去打卡，然后去尝那些地方的特殊的酒，你也可以可能买到只有在这一条路这条旅行线路上才会买到的产品， 嗯， 啊，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那这样听起来，除了苏格兰，好像其他国家也都是还可以兼顾旅游的吗？ 苏格兰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聊过的这个艾雷岛，艾雷岛每年就会有艾雷岛的威士忌嘉年华，那个时候就所有全世界的人都会去到艾雷岛，然后那个在那个十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限量产品，会有一些比如说现场的音乐会，然后有一些露营的活动，甚至有些什么垂钓的活动，也是一个大 party 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国内的威士忌现在还属于，因为咱们国家太大了，就包括之前我们跟四川的朋友去聊的时候，他们可能说，哎，我如果能先把四川境内的酒厂都联合起来，大家变成一个小的一个，不管是一个小联盟也好，一个小的互相支持的一个小团队也好，大家能互相引流，也是非常好的。但我比如说我一个四川酒厂，我跟山东的酒厂，然后说大家怎么做联谊？就只能来北京威士忌节做联谊了。 嗯，哎，这好像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像日本啊，或者你说台湾地区，因为它本身可能酒厂和酒厂之间的绝对距离没有那么大， 对 啊，大家想要做一个联谊啊、联盟啊，好像比较容易。但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本土的威士忌厂。 嗯， 也让人很期待啊，至少2到3年之后，还有就是漳州那个现在就可以去， 现在可以去， 剩下那两个以旅游打底了，然后他会建游客中心，有高级酒店，就会让人觉得哦，这个事情离我更近了。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我想就是多说一句，就刚才看到前几张图的时候有那个莱州的酒，然后底下我看一眼啊，就是如果看那个2021旁边那个字，其实拼音上面写的是叫黄酒桶。 嗯，图一吗？ 对，图一。 哦，大家可以打，就是把它查看原图之后放大看啊。 对，下面 不要只看美女，好不好？也要看一下酒桶。 黄酒桶。 哦，真的。 对。 嗯，它那个00019-18这个下面有年份。这个黄酒桶是。 对，黄酒桶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波本桶、雪莉桶，然后大家现在会讨论说黄酒桶是否是中国的雪莉桶，从风味上来说还是很有， 喝起来有点类似。 哦，这个问题问得很 特别，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 又很有意思又很本土。 对，因为大家第一反应，而且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什么是黄酒桶。黄酒以前不是用坛子吗？ 嗯， 对吧？那相当于酒厂会拿在坛中陈放过的黄酒，然后再去取出来之后去泡这个橡木桶， 嗯， 泡润过这个桶之后，然后再去存放威士忌。因为黄酒很多时候喝起来的确跟雪莉桶有类似的地方，雪莉酒， 而且也分干型啊、 甜型、对， 嗯， 哦， 尤其 是这 是 中国的雪莉桶， 尤其是在雪莉桶现在很难获得，而且价格非常高的情况下，这是会是一个中国威士忌的一个特色。 嗯，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很多国外的威士忌的厂商都可能会跑到中国来去购买或者去尝试雪莉桶，那个黄酒桶， 嗯 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实验的产品。然后在中国的威士忌酒厂建成之前，你是很难想象会有这个东西的。 这个我觉得好像好值得再讲一期啊。 对对，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专门讲一期这个 中 国 的 那些酒可以用作来割威士忌。 怎么样？12月份的内容也有了，而且刚才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博文说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就是他认为莱州的那个是理念最对，是吧？这个可能大家听的也很懵，什么叫理念？做威士忌要有什么样的理念？这个我们也可以留到下次或者下下次再讲。抱住这个留言位置不撒手的童宁同学，就是连图都不敢看了，说我怕我收了图我就找不着评论。是这样，我也解释一下，不是今天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呢，因为你是新加入的朋友，就是你可能之前没有听过我们从年中开始每个月一期的威士忌的节目，所以你问的很多问题我们之前 前都回答过，在过往的节目里面回答过。那你想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答案呢？很简单，你就下载一个我们的官方 APP， 叫做听听 FM， 听见的听，到里面去搜我们节目的名称乐享下午茶，然后你就按照标题，每一期我都写了标题，你就按照标题把所有威士忌的节目你都拿出来听一遍，你就知道了。你问的很多问题，包括价格，包括怎么喝，品牌啊，前面我们都有讲过了，然后还有他说的这个，听说女生都喜欢喝威士忌的男生，我们好像也讲过了，吃中餐的时候可不可以喝威士忌配酒的这个问题，对吧？佐餐的问题啊，这些我们都讲过啊。还有你最后一个问题，我回答一下，说云喝酒，问你俩怎么不给我带一杯？是这样的，你们看过的那些影视作品的加工都是虚构的，好吗？电台直播间是不可以有水，任何的水和任何的食物的，你们又想多了。 嗯、对，我会在这个节目之后然后一一做出回应的。 对，好的好的。这个最后念一条鱼儿的留言吧，他说明日的酒杯不要再装昨日的悲伤了，让我们举起酒杯跟往事干杯。 太 文艺了。你们都昨日有什么忧伤呀孩子。本土的威士忌，包括这些以旅游打底的威士忌酒厂在等待你们，就跟过往的悲伤说再见吧。 对， 都在酒里， 都在酒里。 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来到的是点歌环节，记得今天傍晚的时候到我的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来点歌啦。谢谢志老师，谢谢博文， 云干杯， 跟往事干杯。 心在发芽，曾经的痴或傻，如今的你我他，放空自己一下，留给最美的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